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春雨。 哎，今天是重阳佳节，祝各位重阳节快乐。咱们在香港其实这个重阳节的气氛好像一直都不是特别浓厚哈。 啊， 你说端午中秋都有各种习俗，今年重阳估计习俗都是要不要去占领中环了。 但是往年这个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就很震惊，原来重阳节是有一天假的。 哦，是 啊，对，我也很 内地是没有的。 哎，但是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的习俗，什么登高，可能广东比较 流行登高爬低嘛。 啊，然后我们老家是吃那个豆腐，就里面灌糯米。 香港比较吃大闸蟹比较风行了， 啊，赏菊花之类的， 那还挺不错的。对， 哎，但是这个重阳佳节那天，咱们昨天才聊过这个国庆佳节，都觉得现在这个节日气氛哈，恐怕都要被这个占领中环给冲淡。 嗯， 哎，倒是这个，如果你真的想来旅游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你可以观摩到在内地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的这样一个景象。你别以为真的是暴动，一点都没有，其实现场非常的和平。 嗯， 就是大家静坐嘛，有的我看还挺欢乐的，就这些学生们，打个雨伞，还感觉很漂亮那个现场的画面， 还有人这个搬出烧烤架来烤香肠给大家。 啊，对对对对对。哎，你看这个香港的政治气氛哈，大家也是内地的，可能很多民众并不是非常了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说这是不是你就是要跟中央对着干？以前英国人也不给你们民主，但是现在你要再争取民主，哎，这个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你跟大陆的整个的发展情势是相关。我就看过一个文章，他就说，英国他以前不是不给，是相对来说哈，当时的英国他还有一些所谓的比较优势，就是你再烂你就去大陆吧，就是大陆那个时候你在各种战争和战乱，那个简直是没法待的一个地方。但是英国我不给民主，好像大家生活还不错。哎，但是现在你看香港人觉得，一个是自己的生活尤其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怎么办？尤其是你看到隔壁的这个大陆发展这么好，哎，你就会久而久之，就是大陆人他也有一种比较这个大一统的心态，或者说觉得自己这个越来越牛逼的这个心态就出来了。 大一统的心态其实可以追溯到，其实是从儒家出来的。 儒家你说的太好了。这个习近平不是才刚刚非常高调的去纪念孔子吗？ 对， 这应该是这个中共这个历史上就是执政之后哈，就是这个解放之后很罕见的一个非常高调， 不用这么那个，建党以来都没有这么高调。 对， 是吗？ 确实。 对，因为共产党一直是把这个是崇拜马克思，崇尚马克思主义的嘛，然后这个跟儒家学说其实是相左的一个理论。所以所有的领导人在以往，甚至有一段时间文革的时候，这个儒家思想包括孔子还被列为了四旧，打倒孔老二。只是就是这是很罕见的，尤其在中国习近平换成习近平作为执政领导人之后，提了一个什么中国复兴中国梦，才开始重新在推扬这个孔子和儒家文化。 哎，我们看到今年你看联系起来之前五四去这个北大 拜访汤一介， 对， 然后之前这个教师节又去了北师大，是吧？就说到去中国化，这个是很可悲的。课本呢不能拿掉古诗词，你看立马就有人，就是北京立马就改了，说咱们得增加多少篇古诗词的这个篇幅。哎，你就是觉得大陆现在的这个政治气氛哈，它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就是为什么它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就这么高调的纪念传统，是不是说就是过去的你看马列那一套在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那么适用了，你才会想到就是搬过去的就更加久远的传统来这个是不是为政治服务之类的？ 我觉得马列它也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你像马列主义也是当时从俄国引进来的，并没有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扎根，直接生搬硬套过来会造成很多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当时的文革呀，你可以说是当时推行这个极左的马列主义，就是把马列主义过度的 极左的解读化之后造成的一个现象。在现在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你要想把这个马列主义和中国当前这个形势融合起来，你就只能向2500年前的孔子去汲取智慧了。 嗯，我们再来学习一下人民日报哈，这个人民日报确实值得跟那个新闻联播一起，这个同时要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的话，必须得去看他们。 嗯， 人民日报就分析啊，说这个大陆课本不久前拿掉古诗词，这个习近平批评去中国化，在出访的飞机上也不忘重申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如今呢，这个高调纪念孔子诞辰，是在为传统文化撑腰。说传统弘扬传统文化呢，早已经是中共领导的共识了。我们看习近平在纪念会的演讲里面，他就说呢，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还说呢，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那最后他还说，这个当代人类面临很多很多的难题，比如说什么贫富差距啊、物欲追求啊，要解决这些，不仅要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力量，更要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其中就包括儒家思想。 那我现在问你，让你这个不假思索的说一下孔子的这个一段话，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不加思索，不要想。 三人行，必有我师。 春雨呢？春雨。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一个是吃吃喝喝，一个是用心学习。 你 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文艺女青年。 要是你呢？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哇！ 哎，所以你说现在就是大家对孔子的这个理解哈， 嗯， 就已经是就是你肯定也没几个人说真的像于丹老师那种，他可以，当然很多人批评他，像理解的这么立体，就完全是为当世所用，就反倒是。就是更加这种细节的，你说君君臣臣，就这样的这种伦理的规范是深入到骨髓里面。你到底说孔子到底说了哪些话，这个你除了咱们刚才不假思索想到的几句，你让我再说个五句十句，我可能就说不出来了， 就已经榨干了，是吧？ 对。 嗯，之前你还记得这个习大大他去那个山东那边去寻访的时候，曾经就是拿起过两本书，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 当时在这个就是书，就是讲这个孔子的这个时候，他一个是这个孔子家语，一个是论语，他说他拿起两本书以后，这两本书我要好好 看看， 学习一下，然后这两本书就脱销了。 那确实是领袖引起的一个书的热潮，但是我也看到就有报道说，其实习近平在今年4月的时候访问荷兰啊、法国等等去欧洲的时候，其实他经常就引经据典跟这个领导人谈话或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可以说是旁征博引，然后而且还穿着一个中华立领来参加国宴。其实立领这个衣服本身是在孙中山那个时代然后产生的一个衣服，对当时的中国就既保留一个传统文化又做一个革新，其实我也觉得这也有一些信号。包括他今年的这个讲话，其实我看过他那个全文，就是今年关于祭孔的这个讲话，文章中总共出现了31个世界和25个人类，就所有讲话的着眼点， 你真数了呀？ 真数了，所有讲话的、 数好的吧？我怀疑是 没有没有，我自己数的，所有讲话的着眼点都是站在世界和人类的角度来出发的，所以你也能看到，其实在中国这个经济转型之后，成为世界，刚才之前又有传言说，不是说这周一这个世界银行会发布消息说中国超过美国变成第一大世界经济体嘛，所以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下，现在需要的是重塑中国文化强国的这么一个形象， 真是正能量啊！春雨给我们带来很多正能量。哎，但是我也接触过一些似乎不是这么单纯的理解，就是弘扬中华文化这么一个角度的看法。我们等一会儿来听一下张立凡老师，也是我们经常请教的，在国内一位独立的历史学家，来听听他是怎么样解读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高调的纪念孔子，背后传递的什么样的信号。三立新闻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到三立坏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春雨。 好，我们马上来听一下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解读习近平高调的祭奠孔子。看到习近平他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吧，这么高调的祭奠孔子，这是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历史上当然他不算是这个执政党的历史上可能他是比较高调的来纪念孔子，但是历代君主都是尊孔的，所以那个他并不是第一个。而毛泽东在那个毛时代他也是前后不一致的，毛也讲过这个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的加以总结，毛也引过很多孔子的话，但是呢毛在文革里又搞了批林批孔，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那么这个像历史虚无主义啊，文化虚无主义啊，在这个在这个60多年的历史上也不是没出现过。实际上这个提孔子和这个贬孔子可能都是有政治上的这个需要， 但是孔子他的思想也是很立体的，那如果你说是为了现在的政治需要的话，他需要的是哪一部分呢？ 我觉得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是道德层面上，这个其实我认为儒学他之所以，或者说这个孔子的这个学说他之所以能够这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要是这个他在修身方面的这些功能，这部分功能呢和这个宗教比较接近，所以呢它起到了这种教化的作用。那么当前这个时代呢和孔子当所处的时代也有一种相似的背景，就是礼崩乐坏，这个道德沦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重提孔子，从这个道德层面和这个修身层面上来讲，它可能是有这个起到这个正人心的作用，这个是从积极的层面上来考虑。那么另一个框架就是说他的这个孔子的这一套政治上的思想，那么这套东西呢其实他是这个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就是这个儒家他是这个以伦理为宗教，实际上呢这个孔子强调的是一种秩序，就是这个强调是在伦理之下的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这个他认为这种臣对君的服从，这个子对父的服从，然后这个子为父隐，这种臣为君隐，这样子一种做法，他认为是合乎这个这种儒家的这种政治学说的，所以这点上来看呢，他也有现在的需要，就是现在需要统一思想，因为孔子他其实是他是攻乎异端的，就是他对异端是排斥的，要树立这个这种，那到汉以后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也是一种一元化的这种统治意识形态。这点呢也和这个当下呢比较的相似。特别是在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其实这个信仰这个崩塌，信用这个对主义对这个个人之间的信任，对于个人的信用现在都出现了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需要利用传统来填补这些个主义的空间，你不信马列可以啊，那你信孔子，孔子的话，你好好的按照你的这个位置守你的本分，我觉得这种教化还是有作用。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呢，是张立凡老师对这个话题的一个分析吧。他说马列主义没用，那你不信马列可以，那你信孔子嘛。我觉得孔子估计也得分开着信， 孔子中间如果是分阶级那一套，大家的这个阶级是划分的非常清楚，贵族是贵族，士大夫是士大夫，平民老百姓是平民老百姓。如果这套的话，你要是把它推向一个极端的话，可能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特权阶级他们喜欢。 但是你是区分不开的，因为所谓的这个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个维稳的这个思想，孔子里面那维的是什么稳呢？就是这个阶层的稳定。 对， 就这个怎么能够固化这个君臣父子这个上下层阶层各安其位各守其职的稳定呢？对，所以这个你是不可能把孔子这个阶层的这个学说和他这个和啊修身啊，因为你修身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嘛，它不像道家我修仙，或者佛家我化为这个虚无涅槃，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就是我作为个人我修身的话，我是有一个指归，比如说作为子的话我是尊崇父的，作为臣的话我是尊崇君的，它是有导向性的。那我想其实刚才我觉得也不要完全把这马列主义和这个儒家就撕裂开来。 对， 对， 那这个习大大不是也说了吗，说这个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隶属虚无主义者，我们也是承认这个几千年来中国的这个文化，然后也是吸取营养的，我们讲这小康社会就是来语出于这个礼记。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比如说之前一直有传闻说政令不出中南海嘛，很多地方上其实他没有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个政令，而这个儒家思想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其实他灌输的就是一个君君臣臣，那最大的一个说法就是要顺从。如果我作为一个地方的执政官，我肯定是要顺从当时周朝的天子，或者我作为一个诸侯我一定要顺从天子，对吧，我可以享有部分权利，但是前提是我得听天子的。所以你像之前我们出现那什么周老虎啊，康师傅啊，等等，这些事儿背后都透露着一些。 就是说诸侯割据了，现在要这个把权力收归到中央去。 我觉得重提这个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个人的感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看香港特区政府，它是很顺从中央的，但是民众呢，一点都不顺从。所以这也是要教育大家重提这个孔子。包括今年这个好像香港也是第一次把这个9月28号设定了这个什么祭孔日，然后第一次举办 9月21号 啊，9月21号。 对， 举办了这个祭孔的活动，也是在传递这样一种价值观。要不然现在还在战中，如果你都信孔子这套，没有人会出来战中的，对吧？ 哎，但是香港的这个气氛好像不浓，就是你刚才一说我才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在香港城市它完全掀不起任何的舆论的关注。 所以包括当时要这个输入这个国民教育嘛，是因为香港这个人一直受的是就是他们所谓的港英的这个教育嘛，教的是民主，民主和儒家这一套本身就是有一个相悖论。所以你像民主它崇尚的是法治，但是儒家崇尚的是理智，这两个事儿根本就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 对，你就说习近平他老是讲我们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可是你说百家争鸣他有很多家，你说道家墨家法家他什么家都有，就为什么偏偏是选中了儒家？ 因为儒家在传统上一直是帝王统治中国的工具。 所以你说几千年以来现在大家的一个政治环境，它就是跟当年的这个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吗？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时代你是不可能历史是不是完全复制过去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差异性，我们先不讨论说谁对谁错谁优谁劣吧，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差异性，就是说中国包括孔子以来他们一直相信你刚才讲这个大一统的这个思想方向，他是相信能够存在着一位统治的思想，一元是可以统治多元的。就是无论你在怎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总是有一个是独尊的，比如说罢黜百家独 尊 儒术，对，只有一个是对的正确的。那么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唯一的正确的道路真理也好，我们就可以这个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这它是最正确的最真的真理嘛。但是你说刚才港英也好，或者说现在欧美这个他所推行的民主多元社会呢，他不是的，他是说每一个声音都有它存在的一个道理和理由。那么我们是在一个就是 契约精神下建立起来，把各自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然后建立了一个契约社会。在这个契约社会里，我们大家遵从一个遵守一些一套一整套最基本的原则。然后在此基础上呢，其实每一个人他可以有享有自己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你说什么都可以，你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前提是不妨碍到我们奠定这个社会基础这些规则就可以。它不是，它最终的趋向不是单一，而是多。所以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一个碰撞。 对，而且我也看到了港媒的有一个评论，就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潮也是有共识的，就是要经济改革。但是到了现在，基本上思想分化的很严重。有一派是坚持的这个右派，就是追求美式的那种民主。一派是坚持的左派，就是要崇尚毛泽东思想啊、马克思主义啊，要求这个你懂的，就是比较左的那种。但是儒家呢，他基本上是一个第三派的一个中间派的改良道路，所以他们就认为其实这个是为了寻求一个避免出现某些像伊拉克呀或者伊朗出现的那种颜色革命之类的这么一种中间手段，可以弥合两派的这种思想分歧。 最佳这是最符合现在的一个统治的现实。 我觉得也是，不是独尊儒家，就是把马列主义和儒家结合起来。 但是 能结合吗？ 你说八千万党员哈，他说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信别，但是我觉得现在党员他信仰他就是虚无的，他有可能自己去爱弄捯饬一些什么神神鬼鬼，去派各拜各种的 什么王 灵啊，没错。他你说让他推行一个这种所谓的道德方面的信仰，我觉得在中国的现在的现实上哈，你可能表面上大家啊好行我听你的，但是私底下我觉得信仰它还是多元的。 另外我其实还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批林批孔把孔老二批倒批臭的嘛。 对。 但是如果以习近平这一次的这些一系列，就是人把他这个三大动作嘛，一个是去探访这个汤阴界，一个是这个在这个孔子这个诞辰讲话，还有之前有一个孔子学院十周年的纪念会有一个发去一个贺信吧。就是是不是有一点要为文革，就是在文革中被推翻的这个孔家，以及这个中国古典这个儒家古典文化翻案的这个前兆？而且再往前延伸，是不是就是要就是因为你要否定这个，你就要清算一下文革之中做出错的那些决定。对。 哎，你说到这个哈，咱们可以联系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同志，他写了一篇文章。那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试水啊？我们先休息吧，等会儿再来读一读这个王老师到底写了些什么，这么让人紧张。好，三十块新闻稍后继续，我念几句吧，要读我也背不下。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春雨。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中国社科院2014年三项纪律建设专题工作会上的讲话。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说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者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要为党和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我院的研究人员呢，不仅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理论思想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绝不能把自己降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网络大 V 和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这个就是跟现在的所谓自媒体时代就是对着干的， 大唱反调， 就是我们是高大上的，你们就是以前 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还没完呢，他还、那个、 还没完，你别 还有在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他还有一篇叫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梳理。他就说呢，这个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梳理的地方，说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读完了。 这个我觉得蛮符合这个孔子，因为孔子就讲这个阶级之间的问题嘛。如何来这个调和这个阶级斗争呢，就可以把孔子的学说引进来。 克己复礼。 对。 但是这个他一出来立马又觉得这是要来一次文革的节奏嘛。大家都很担心。 但我觉得这个现在每一个人在他的位子上都有一点点，就是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这个习大大这时候提出一个尊孔，就是因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各自表述了，因为有人从马克思主义讲出了这个 往左偏，有人是往右偏， 嗯， 就你很难从这个上面再收拢到一个核心上， 嗯， 但是儒家的思想呢基本上它是有一个道统正统法统在里面的， 嗯嗯嗯， 它可以是有一个比较单一的唯一的一个思想源头在里面， 嗯， 所以我们在把用这个儒家的思想来收拢， 嗯， 然后还继续这个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什么毛泽东思想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去试探一下的道路，可以去试行的一个道路， 嗯， 对于内地来说。 所以他这篇文章他可能也算一个试水，就看看现在网络上舆论上大家是什么样的反应， 嗯， 但你看到最近的这个舆论环境，有人就说因为他上层这个什么反腐败他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他势必就会有一股力量反扑嘛， 嗯， 这也是这个这官方的文章这么写的，说要谨防大老虎联手反扑，但是你反扑背后他可能也需要一些思想理论的支持，就是我反扑是有道理的，那在这个非常敏感和关键的时期就会出现各种这个思潮的，你说复辟也好，就这个激烈斗争也好，它可能就是也反映现在的可能高层的这个斗争，我估计也开始白热化，对不对？ 所以才要 统 一，想太多了， 所以才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阴谋论， 嗯，好，这个再请教一下张立凡老师哈，他也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研究，来听听国内的著名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对王伟光院长的文章的分析。好，我们再来看王伟光写的那篇文章哈，就是他发在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说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梳理，这是他的题目。他中间有这么几句话说，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判定的历史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他为什么作为社科院院长会发这么一篇文章，在网络上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是不是要来文革的前奏？ 首先我就说啊，他这个提法呢，当然他有他的依据。一个呢是我们的宪法里头也是承认也是有这个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然后这个共产党的党章里也有同样的话，而甚至于像你在倒推这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也是对形势也有这样的话。所以呢，从共产党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阶级斗争学说是不能放弃的，如果放弃了，这个马列主义就讲不通了。所以呢，这个这一点呢，就是他的依据可能是从这儿来的。 嗯， 但是呢，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最有钱的人是谁啊？然后压迫人和剥削人的人是谁？我觉得他这个提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进入了一个那个一个禁一个触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禁忌。这个禁忌就是在现在中国的这个现状之下是不能够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因为一提你马上会接着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么谁这个阶级是怎么划分的，谁是压迫者剥削者，那谁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那你接下来比如老百姓就说，那大家来公布财产吧，到底谁是无产者谁是有产者啊，所以这个可能就触动了一系列的社会的敏感的话题，使原来已经就是在这个社会分化中已经变得非常尖锐的矛盾进一步的尖锐起来。所以那个这个近十几年来一直是讲和谐社会，可能也就是要避免触及这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呢，这个王伟光呢有点不识相，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命题来，其实是会激化社会矛盾的，而且会使这个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这个关系变得很难处理。因为这个你现在马上你大家如果提这个权贵或者既得利益集团，那这个是他们是既得利益方，那谁是那个失去利益的那一方呢？那这个问题如果要按这个来划阶级的话，中国就要重新划阶级，这就要回到当初50年代南斯拉夫的这个一位这个领导人德拉斯他写的那本新阶级的那本书，那本书就是说，哎，这个 原来的这个革命者后来变成了新的特权阶级，啊，他用这个来解读当时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些国家的现状，那这个就会产生这样的类比，所以这种东西在理论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你讲制度自信，你如果讲这一套的时候，你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其实就是在理论上是难以自圆说的，同时把自己，把执政党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张立凡老师的一个分析啊，他就说的不识相，你说这个时候怎么能把这个阶级斗争给拎出来呢？那势必问到底听谁的，谁是特权啊，谁是这个权贵，你谁要压迫谁，是吧？ 或者你就是 把矛盾给他挑明了， 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 对 权贵资本， 嗯 和普通老百姓， 对，其实全世界的阶级斗争都存在，但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特别伟大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孔子的思想输出到全世界，中国建了一个孔子学院，现在已经在465所，已经有465所，在123个国家，而且9月27号是中国设立的全球第一个孔子学院纪念日，因为正好10周年嘛。当时那个习近平也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新华网报了这个习近平给一些写来信祝贺这个孔子学院10周年的这个国家的来信，但是他在信中谈到有一个用词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就说孔子学院是大陆为世界和和平、国际合作而不懈努力的象征，是连接大陆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纽带，所以我就特别在想台湾人民哪儿去了？ 哎，就是跟台湾就说明是这个对孔子可能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哈。哎，你看习近平这么高调，这个马英九也一样高调，他呢是亲自参与了台湾的祭孔，也是呢1949年之后的第一位这么干的台湾领导人，他也是在上面讲话，他的这个讲话哈，你就看跟习近平就不一样，习近平是说你要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但他没有具体讲我们要从哪个方向，他最多可能也是大家要的这个信仰，尤其是党员这方面，但是马英九他的这个重点在于教育，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发扬孔子的教育理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个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因为我们这个靠着这个传统啊，让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不管学生阶级贫富愚智，只要你有上进心都可以教育。你看就是这种， 我们可以找一个这个台湾人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是怎么来看 佩芬台湾通啊，我们也等会儿请佩芬来加入跟我们一起讨论台湾人眼中的孔子跟大陆人眼中的孔子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在统治阶级的这个眼中。好，三里花新闻稍后继续。好，欢迎回来三里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佩芬来请教你了，台湾人怎么看孔子这个问题好大，所以你怎么发挥？ 所以我代表台湾人。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刚才问了一下，就是让、现在让你不假思索的说一句孔子的语录，你会说出什么？不要想，立刻说。 有教无类。 你刚才是被他提醒了。 那我多尊重马英九啊。 你跟马总统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 马 做领导 人 的女人。 对 马领导人。 我刚刚第一跟樊素在尾巴讲到就念了马英九这个有教无类马英九、哦、我觉得马英九是在对广大台湾人民说大家对他也要有教无类要有耐心、领导人学习也要 就是已经 不要歧视 他不要嫌弃他笨 对不要歧视他 对就是要给他耐心、他也要慢慢学习、但不过刚刚樊素问到说你说包括我自己好了你说孔子、 就你自己吧、 你说我现在我先开玩笑第一个印象我想到周润发、为啥 因 为演 电 影 对那电影我看过、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对但孔子我觉得他很难是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孔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他是我的课本就是我们以前有 哎，你们怎么学呢就是 我们有一本以前四书五经要学的我们有一本就是论语、我高中的时候要学古文的、我们就有一本书就是论语嘛、那论语都得要背的我觉得那时候不只是要去理解他考试然后还要能够背诵对我觉得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我觉得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基础是比较底蕴是比较深厚的然后你说在 大一点呢，第一个就是九二八孔子诞辰嘛，那是教师节，台湾的教师节。 哎，我很好奇，为什么两边算法不一样？中国算的是，大陆算的是2565年，台湾算的就是2564年。 可能哪一边的数学比较好？不，可能不过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祭孔啊，我就如果大家有看到画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遵循古礼的那样的一个 周礼了。 对，非常非常有遵循。你说那上面的那些学生们，他们都要穿古装，拿着那些大大羽毛，我也不知道在这怎么讲。然后以前通常主祭官是台北市市长，所以其实马英九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也做过那种主祭官嘛。所以他其实所有的规矩，你上面要放的这些祭品，他都是非常古礼的。可是你说在对台湾人对于孔子，我觉得大多数你去问很多，特别是现在年轻人，他就是一个课本，课本的内容。在生活上你比较难有什么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了。 但是我也觉得他其实是内化于心的。你经常说中华文化保存最好的华人地方，它就是台湾。它就是跟你的平常待人接物啊，为人处事啊，就是你已经化到你的这个平常的伦理的这个一套规范里面了。 我去那个龙山寺，台湾那个台北龙山寺的时候，里面有供奉这个孔子的像。然后我是真的有看到学生在那里拜拜，就是穿着校服的，是考试之前要妈妈带着来拜，就是能够让至圣先师来保佑你一下。刚才春雨也问说为什么两边算法不同，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这个关于孔氏家族嫡孙嫡系在什么地方的一个争论。因为其实当时这个蒋委员长撤离大陆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当时的孔子的嫡孙带走到台湾去了的。而留在这个大陆的呢，这个现在争论是认为是旁支，不是最嫡系的那一个。所以这两边就有一个争论，所以为了要显示他们不同，所以在计算法上也是一个细微的算法。那当然这个蒋委员长也是应该，我觉得他也是明白，就是说道统法统如果捏在自己手里的话，那么自己就算捏有中华文化的正根在里。 对， 所以呢不仅仅，后来我查了一下，不仅仅是这个孔子嫡孙，连孟子嫡孙 都 在 台 湾。对， 哇， 哎，但是这些人、他们算不算台湾的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就是特殊阶级？ 有啊，当然有。 你像蒋氏的后人，他的这个地位就不一样 啊，都没有。 甚至诸葛亮的这个谁在香港嘛，但是香港人好像就把他当做一个娱乐明星，诸葛什么芷琪那个。 就当时这个南京政府把这个孔子的第77代孙孔德成。他给他这个带到台湾去以后，给他让他做过一个两个虚衔了、一个是考试院长，其实考试院长这个权力应该还是蛮大的哈，佩服。 对， 可公务员的，但是其实你说他的某一些还是跟政院里面的那些公务系统考核是一样，不过他还是一个有实权的了。 还给他一个比较古雅的一个官叫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是什么意 思？就专门就是祭祀他祖爷爷的时候，他要出来做这一套动作的，就是这个官员。算是、 这没什么实权， 没有实权，但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啊。 但是我觉得台湾好像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保留，尤其从这个马英九这次的这个讲话，你能看出来，他好像更偏重儒家的这个师道，反而没有那么强调他其他的那些治国呀、平天下的理念。所以我个人也觉得民主和儒家其实是有一个矛盾冲突的。所以我想，台湾人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他其实也有一个矛盾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很难。你现在我们在谈儒家或者是民主，你把它很具象的谈，可是我觉得番树刚刚讲到一个是很多的东西，它是你潜移默化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成长过程里面，你的老师或你的家庭给你的一些教育。你可能我们身上其实都有很多孔子《论语》里面讲的。 对啊，就我就想到那个谁，陈维霆当时冲击那个蒋伟宁的时候，那很多台湾的家长就骂他，这成何体统？你看这成何体统从哪来的？ 体统就是 他就是我们骨子里的 DNA 里面就有的古典文化来的，是不是？觉得你对老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是啊、 孔子那儿来的吧？ 所以我觉得这印象上，而且刚刚袁讲到说，其实台湾这种对于这种传统的这种刚刚讲体统或是这种文化的保留底蕴是比较好的。我们之后刚待会也会讲到孔子学院，其实我觉得台湾有个台湾书院嘛， 对， 这里面其实我对于这两个东西，其实你就从这两个东西的推广，你就很明显体验到这种在台湾跟大陆就是对这种孔子，我会觉得孔子学院比较像是一个品牌的行销，就我要打造是一种品牌，我中国人的什么，我的品牌。可是在台湾书院想要去推广的，它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文化，它推广中华文化是底蕴。我觉得从这一种在世界上的这种给讲，就是这种学校也好，其实你就已经可以体会到 两岸，就是在两岸，在这种儒家的思想上面，他的这种， 你讲的还是很含蓄委婉。我来说只是说一下吧。其实最后面就是一个资本的问题，谁的钱多的问题。像这个孔子的学院，那是遍地开花的，而且到处这个所到之处，又盖房子，又招学生，又派老师，而且都是免费的教育，等于是提供一种免费的， 不光免费，还给 中国文化教育。对，那请问，贵地区能够出这么大学本来推行台湾？ 而且我跟你讲，在台湾其实你觉得比较敏感，因为前阵子就是文化部也真的比较希望可以在世界这几个有、这几个据点上面去推广一些就这种中华思想。可是就导致就会有人去质疑说，你这样去大力的去推广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你是不是 文化 其实有这样的 侵略？ 对，就会有这样，马上可能绿营就给你贴标签。所以其实这文化上面很难。 哎，但是这个我真觉得很奇怪，有时候看不懂。你看台湾有一个叫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总会，是刘兆玄来当这个会长。他以前是行政院长，那就相当于那个，如果可以这么比的话，他就是总理级别了。他不当总理，他去当这个院长，就说明台湾他是把这个中华文化是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而且刘兆玄他很多次来香港演讲，他都说，他说这个是我们两岸最大的公约数。我有时候会想，马英九为什么这次这么高调？他是不是就跟习近平在示好遥相会应？接下来 APEC 我就要跟你见面了，你看。咱们在很多这个价值观层面上其实还是可以沟通的，有没有这个嫌疑？ 而且除了马英九这次祭孔，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和大陆其实今年办了一个两岸共同祭孔的这个庆典，而且当时那个还有台湾的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出席，然后发表了讲话。我看到台湾中国时报就有一个评论说其实如果大陆能够跟台湾一样把这个928定作教师节，说不定能找到两岸交流的共同点，这比这个两岸就能更加促进这个融合和统一的一步。你觉得这个是意淫吗？ 可是你看这个新闻之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点是什么？到底马英九有没有送花？ 对， 就是你看，只是一个，就算是送花又如何？可他已经变成在台湾是一个政治敏感的议题 啊、 所以你说两岸共同来在这个把孔子一起来恢复中华文化，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好的，我觉得它也是较没有政治上争议的地方。可是以现在现实的政治环境，特别是选举，今年年底九合一马上又要领导人大选，我觉得现在是比较 难会被政治化 这么单纯的。对， 哎，倒是最近这个孔子学院他又闹新闻了，芝加哥大学都说拒绝跟孔子学院合作，因为一些政治敏感问题，什么台湾啊，什么西藏啊，就这些东西是不能出现在芝加哥这孔子学院的教材里面，大家就颇为的不爽。你看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正统的这个价值观跟现在西方的价值观它有冲突的地方。可以说的这么高吗？还是仅仅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它有一些禁区，但这些禁区呢它又试图要把这个从这个孔子你要推崇和复兴那一套里面它踢出来，但踢出来呢它是不是又跟现在你想跟国际接轨那一套它又是矛盾冲突的？就有的地方它可能这个妥协性比较高，你就那个和稀泥就算了、但有的比较轴的比较认真的它就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觉得中国做这个孔子学院更多的它是一个意识和形态的输出，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建了这个孔子学院，我不光不让你谈西藏问题，不光不让你谈这个什么新疆啊或者是台湾的问题，甚至有的学校，我记得有一个学校是当时达赖要去访问，就因为孔子学院在那儿花了钱，我发钱给你们的老师，我自己在这儿投资建了这个学院，如果你要是见达赖那好，那我们就终止合作。他是以一种利益在要挟这个学校，而且他基本上把自己这种对政治和外交的一种政治形态，就像我们从小受到的那种教育一样，就灌输到来学汉语的这些，因为你毕竟教材里不仅仅只有汉语，肯定也是有文章的，那就是一些我党的主流价值思想观。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春雨说的就是，他其实就是违反了像国外芝加哥大学，它是一个自由的这个办学精神。对，你在里面讲，你可以一边宣传这个创世论，你也可以一边宣传进化论，这两边是并行不悖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很明显的说排斥，比如说你不可以讨论达赖，你不可以讨论这个台湾的问题，那显然这个大学本身它校董会就会出来干涉，觉得不可以这样。那即便你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合同在里面，也可能会终止合同。 而且是你说到两岸这个不同，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八月份发生的。当时欧中协会，就欧洲的中国研究协会，他开了一个学术会议。这个学术会议有两个赞助人，一个就是国家的汉办，就是这个什么 搞孔子学院这一套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这个蒋经国基金。 嗯， 但是这是在欧洲，这个学术会议是非常自由的， 嗯， 所以你什么都能讨论。 嗯， 只有因为汉办当时有一个负责人在场，他看到那个讨论的名单，这个清单里面有关于台湾的一些问题，或者对中国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像达赖什么的，他当时就把所有的与会的资料给自己拿走，然后把上面这些相关的资料给撕掉了。 嗯， 对，而且这就引起了当时与会的很多人的这么一个反感， 嗯， 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没办法想象的事儿。 对， 而且这跟，嗯，我觉得这跟习大大讲的这个什么融合、尊重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这个文化传统也有点不太相容， 嗯， 不太相符合了。 所以你看哈，这个矛盾就是尽管你在国内就是看上去什么将来孔子学说儒学它一定会慢慢的成为一种显学， 嗯， 那我也记得咱们之前聊这个学国学到底是为了什么，就那集的时候雷怡老师也是社科院的一位教授，他也跟我们梳理历史，他就说其实你看就儒学他以前批林批孔到现在习近平这么高调的来纪念他的这个起伏，他其实也就是顺应这个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呢你看像当年胡适他们研究这些传统文化就不是说你是为了政治需要，而且他们，但是我后来回头一想我也觉得就完全可能不太准确，就是任何人他如果他是带着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的话，他会不会做学问的时候他会去想我一定要去发掘就是我研究那块跟我自己的价值观他相匹配的那一个地方。 嗯， 他说胡适当时他们研究的时候是试图要去探寻他跟西方的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有相联系的地方， 嗯， 但是现在你看大陆他是反的，就是说我是我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我的那一套的话语体系，我们甚至比你们更加的高级，你不要用你的那套价值观来指导我们。 嗯， 但是这样的一种是不是一个好的倾向哈，啊，甚至有人觉得现在一切的什么大一统啊就是复兴论啊，它是一种病，就是你渐渐的就会迷失了双眼，就一切觉得自己都是最完美的。 嗯，其实我还是觉得想回到最开始，我觉得包括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他也讲到了说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向多元发展的，我觉得这句话至少是有一个价值在里面， 嗯， 就是说以前我们老是喜欢就往一个方向走，要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那个， 嗯， 但现在至少我们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儒家思想，也许慢慢的我们会逐渐有更多， 门槛可以再降低一点吗？ 至少门缝可以打开一条缝， 不要这么快落闸， 这么多东西可以同时出现了， 嗯， 比以前我觉得是个进步啊。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这个春雨有没有什么想总结性的？ 我引用一个研究学者叫孙广文，他的话说，他说现在咱们我党尊孔的另外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他觉得可能马列主义按照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站不住脚了，在中国当下这个社会，因为中国不能包括朝鲜绝对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认为中国是执行了马列主义，对，他就说其实中国在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站不住脚，无法自圆其说，在这样的一党体制下不是真正的宣传孔子思想，而是宣传他的东西，向民众灌输和为贵服从统治。 嗯， 你不要这样说嘛，王伟光这个院长刚刚又招收了100个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今年，你这样说你让这些博士将来以后怎么就业， 嗯，还是给人家留条活路吧。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3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月月，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好，再祝各位重阳节快乐，拜拜 拜拜。